被谁他被做抽成对未来自言自语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红遥不可及的相守咫尺天涯的相拥在繁华落空时

很乖。

想有，我想有懒懒庸庸没结果的梦，为何时间总是匆匆？春夏弥留的晚松，询问他知否？孤独他呀，开出了花，在寒冷的夜啊，空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孤独他呀，像个哑巴，让你声音都沙哑，追寻一条干枯的河，落寞的火车，他也累了。 有一个洞，伴着夜的星空，缓然的冷风，吹熄了心松，身后温暖怀抱的感动，我想要。结果的梦，为何时间总是匆匆？春夏弥留的晚松，询问他是否孤独？他呀，开出了花，在寒冷的夜呀，空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孤独他呀，像个哑巴，让你声音都沙哑，追寻一条干枯的河，落寞的火车，他也累了。 更